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唐默盯着书页上的三个字看了很久，却想不出一个头绪，只能暂时放弃。这本书就知道插科打诨，但它毕竟是自己的异能。唐默很快明白了这个男人的异能以及自己该如何使用。钱三坤是个小偷，但他也觉醒了异能。他的异能是将无生命体征的物体储存在自己的身体里，可随时取用，只要是同样的物品，储存数量不限。唐默不知道异能等级是什么意思，如果假设这个异能是可以升级的，那目前钱三坤可以储存两种物体，他选择了钱和刀子。真是个鼠目寸光的男人，这种时候钱只是废纸，没有任何作用，但钱三坤还是舍不得钱。钱三坤还是有点小聪明的，他知道忽悠唐默，骗他自己能储存钞票是因为以前曾经纹过身，没有暴露自己的异能，使他拥有了用刀子纹身偷袭唐默的机会。幸好唐默从没放松警惕，否则还真有可能被他得手。可惜假设钱三坤储存的第二种物体不是钱，而是什么和刀子一样的暗器，那么他或许还有一丝机会活下来。唐默看了眼地上钱三坤冰冷的尸体，又看了看满地的刀子和钞票，他毫不犹豫地拿起自己的大火柴，一把将火柴按在了手腕上，一道红色的光闪过，火柴消失不见，唐默的左手手腕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火柴纹身。巨型火柴的威力出乎唐默预料，储存火柴可以当作暗器，攻其不备，以后再碰到钱三坤这样的人会少了点威胁。唐默低头看书，钱三坤的异能名字赫然变成了异能，我比主角就差一个零钱，已使用。他再翻到第一页，第一页上记录的是他自己的异能，和之前看到的没任何变化，但唐默没有放弃，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这本书，看了大约五分钟，一行行文字慢慢浮现出来。备注：显然唐默已经知道了，当他杀了那个人时，他已经将对方吃干抹净，还没给钱。唐默双目一缩，手指紧紧捏着书页，轻轻颤抖。 真的只有杀人吗？ 一分钟后，一行字又在书上显示出来。 备注：但我又怎么会告诉唐默，他不杀人也能得到别人的异能呢？ 砰！一本书被他的主人无情地扔在了钞票山里。三分钟后，唐默冷漠地将书捡了回来，他随便捧了一堆钞票盖在钱三坤的脸上，将他整个人埋在了他最爱的钞票堆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唐默拿着书开车离开，继续驶向上海。从苏州去上海的路果然被堵死了很多，还没驶上高速，唐默便下了两次车，将堵在路上的车辆推开，让出道路。是的，他一个人将这些车全部推开。黑塔事件之后，唐默早已发现自己在拥有异能之外，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都有了极大的提高。一方面是身体条件的改变，力气变大，视力提升，恢复能力增强，皮肤也变得坚硬如铁。在唐默忽悠钱三坤让自己去后备箱拿衣服的时候， 他特意用后备箱的锁扣试了一下自己皮肤的坚硬程度。手掌心是人全身皮肤中最细嫩的地方之一，锋利的锁扣划过掌心，没有留下一道伤口，甚至连疼痛感都不明显。于是唐默才果断地反击钱三坤。也正是因为身体条件的提高，钱三坤捅向他小腿的那一刀没能捅穿他的骨头，只是留下了一道血痕。另一方面是心理素质的提高。唐默从小到大没得过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，但也没做过坏事，小偷小摸没有，甚至连考试作弊他也懒得去做。这是他第一次杀人，哪怕是自卫反击，不小心失手杀了钱三坤，他也杀人了。可是除了那一瞬间的惊慌和无措，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思考接下来该做的事。唐默也不知道是自己因为身体突变而变得冷血了，还是本身就如此。唐默用余光看了眼副驾驶座位上的书，转开视线，目光平静地看向前方，继续开车。因为要清空路面，一个小时的车程被无限拉长。天空泛起鱼肚白，唐默才刚刚驶入上海地界，还没下高速。距离收费站还有2公里，七辆车连环追尾，将高速路堵死。唐默下车开始推车，空旷无人的高速，轮胎在地面上摩擦的声音清晰响亮。这七辆车追尾严重，前面的四辆车已经被压成了铁饼，将高速路中间的围栏撞得七倒八歪。唐默从后往前一辆辆地把车挪开，费了半天力气终于挪到了第一辆。 还是一辆豪车。 唐默笑了一声。第一辆车是一辆玛莎拉蒂跑车，火红色的车身此刻被撞得四分五裂。毕竟是豪车，被撞成这样，轮胎也依旧陷在车轮里，没到处乱滚。凄寒的秋风吹过，唐默用力地推开了这辆玛莎拉蒂。正在他准备拉开自己的车门时，他突然停住动作，转身凝眉。 谁？ 回答他的是沙沙的风声。唐默没有打开车门，他站在车旁，手指按在手腕上的火柴纹身上，冷冷地又问了一遍。 谁在那里？ 仍旧没有人出现。唐默并不着急，他一步步地走向那辆被推开的玛莎拉蒂。他脚步放得很轻，身体紧绷，随时警惕可能发生的异变。他的手按在了玛莎拉蒂报废的车身上，正要拉开，突然就听一道颤抖的声音响起。 别，我出来，我自己出来，我没有恶意。 唐默抬手看向那个从玛莎拉蒂后面走出来的年轻男人。这是一个黑头发青年，身高目测180，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衫，下身穿着牛仔裤。他的衣服被刮得破破烂烂的，沾了不少血迹，他的身上也有好几道伤痕，但都结了疤，不再流血。寒风中，这个人的嘴唇冻得发紫，他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从车子后走了出来，目光惊恐地看着唐默。 我是这辆车的主人，我没恶意的，我刚才看到你推车了，如果我要袭击你，肯定趁刚才你推车的时候动手。 唐默看着他扫视了一会儿，说， 刚才我推车的时候怎么没发现你？ 我刚才躲在高速路下，这里太冷了，那里有很多草，稍微暖和一点。我昨天早上开车从南京回上海，快到上海的时候，后面的车不知道为什么全部撞了过来。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甩出车窗了，但是我居然没死。然后我就发现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。我发现那些追尾的车子里都没有人了，连一滴血都没有。 唐默目光淡淡地看着他，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，说 他们消失了。黑塔公布游戏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因为车祸正在昏迷，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不到5亿人，其他人…… 唐默伸手指了指那些追尾的车辆， 都和他们一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 青年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在寒风中打了个哆嗦，他看向那些追尾自己的车，又看向唐默，小声地说， 我家就在上海，你是去上海的吧？你能不能带上我一个？我刚才看到了，你力气很大，能把这些车都推开。你带我一程吧，我回去后给你钱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 唐默听着这话，轻轻地笑了。青年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唐默说， 我是要去上海，带你一程也没什么。不过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，钱还有用吗？ 青年正在原地，脸色渐渐发白，似乎这才明白自己即将面临的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。唐默上了车，青年也坐上了副驾驶座。唐默不动声色地将车座上的书拿开，放到自己的座位内侧。他刚刚放下书，这本书便慢慢消失。唐默稍稍惊讶了一下，很快恢复平静，带着青年一起开车前往上海。 我叫黎文。 青年裹紧了唐默借给他的一件外套，瑟瑟发抖地说， 真的谢谢你，我刚醒来不到2个小时，又跑去前面的收费站，但那里没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回到了自己的车这里，没过多久就看到了你。你力气真的很大，我的风衣就放在车里，但车被压扁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，差点冻死。 我叫唐默。 唐默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， 你力气不大吗？ 黎文摇头， 应该也不是很大，反正没有办法推开那些车，也没有办法把我的风衣取出来。 但你没死，不是吗？ 黎文闻言茫然地看向唐默。唐默单手开车，淡淡地说， 那么大的车祸你都活下来了，还没有缺胳膊少腿，你就不觉得很不对劲吗？ 黎文呆住，唐默没再多说，黎文也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但是他的表情都流露在脸上。唐默用余光看了他一眼，便知道这人肯定是在思考，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异变，怎么恢复能力那么强，还没死。唐默看似轻松地开车，其实注意力一直放在黎文身上。在这种时候，孤身一人虽然最安全，但是有一个同伴更是好事。黎文应该和他一样，也参与过某个黑塔游戏，然后活了下来，获得了胜利。这样的人，唐默不敢掉以轻心。不过凭借刚才的观察，黎文似乎真的是个傻白甜富二代，没什么威胁。而且如果真的放任对方继续傻乎乎地待在高速路上，唐默还真觉得这人可能得把自己作死。黎文说， 唐默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在我昏迷的时候，黑塔到底宣布了什么东西？ 唐默简单地阐述了一下黑塔事件的经过。 你去上海是想找亲戚吗？我在上海很熟的，需要帮忙吗？ 黎文问道。唐默虽然去过好几次上海，但毕竟不是本地人，要找人也比较困难。他说， 我要去市北里找一个学生，我只知道他的名字，打算先去学校找一找他的档案，如果他不在学校，再去他家里找一找。 如果两个地方都不在，那他也无能为力，这是他能为神棍做的唯一的事了。唐默没说出自己还打算去找好友的事， 每个人都得有所保留，他还没对黎文推心置腹。黎文说， 施北里？那在静安区，我家就在静安区，我初中就在那上的学，我陪你一起去吧，方便。 唐默神色古怪地看向黎文，这是真的缺心眼儿，还是城府深到让人琢磨不透他在想什么？唐默想了想，觉得很有可能是前者。黎文穿了外套，身体也暖和多了，话也多了起来。 我们下高速先路过市北里，到时候我们就先进去找人。你知道那个小朋友是哪个班的吗？要是知道班级就更好了，找档案也好找。只知道他的名字。对了，他上初一。 黎文点点头。 知道是初一也好找一点。 又说了几句，黎文犹豫片刻，还是忍不住地问， 我能问一下，唐默，你知道黑塔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为什么有的人消失了，有的人没有消失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